全港最长寿科幻网台节目 《晒晒全面睇》， 恭喜晒十周年啦！ 祝柜台节目水准近十全十美， 希望呢个节目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接触到多啲嘅科幻，多啲嘅创作。 希望大家多啲支持香港嘅创作人， 推动科幻文化。 多谢各位嘅支持啊！ 时间系未来，地点喺宇宙，喺黑暗无穷尽嘅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晒全面睇的。欢迎大家收听晒晒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阿明， 我是馬仔， 系啦，咁啊仲有不打嘅，咁啊阵间不打会翻翻嚟 join 我哋嘅，咁啊咁今个礼拜其实就啊真系冇咩科幻片做咗噶，似乎吓，咁、啊、就所以就我哋会提早讲少少关于嗰只机械狗啊， 系啊，机动战犬， 同埋另外系啦，讲少少啫，唔系正式讲嘅，系啦，咁另外仲有出乜鬼嘢话？就是下個禮拜會做的國定殺戮日前傳，是啊，會提一下啫，咁啊仲喺正式，等大家睇，真係睇埋先啦。我哋講少少嘅啫，因為冇科幻嚇，咁啊要提早講啲咁多，就唔係正式。咁啊，但除咗之外，我哋會同大家傾下到底，喂，咁佢哋而家上個禮拜人狼竟然話喺韓國票房原來係失利嘅，咁啊嚟緊都仲有好多咧，即係其他嘅動漫嗰邊嘢嘅喎。咁其實呢樣嘢到底？即係咪 work 噶？咁我一陣會討論一下嘅，同大家啊，好會唔會呢個真係主題咧？係啦，嗯，好啦，咁啊，除此之外，會仲會介紹啲乜嘢？有幾套即係好特別、好應節嘅嘢啊？點解咧？因為今係咪話連愛回家都誒講鬼故係嘛？ 係啊，今日啊七月十四日，愛回家都喺度啊，喺度佢哋學家係嘛？ 農曆七月十四係， 曆七月十四係啦。佢哋就紅家圍住喺度講鬼故啊！竟然喺度，係啦，而且佢哋 咩 啊？ 講到好似咩咧？即係好似呢個世界奇妙物語咁啊！ 咁又唔係逐個逐個啲散鬼故，其實有啲笑嘅，去到尾其實都係笑嘅。不過中間嗰啲懶係好驚嚇嗰啲氣氛咧，雖然唔會驚，但我覺得仲拍得好過我哋上個禮拜講嗰個啊。 哦，咁好過 View TV 啊，正常嘅。不過 即明明係搞笑裏面玩鬼嘅氣氛都好過你正式玩鬼咁，你咪渣 係冇錯。 咁呢個都唔係重要，重要就係今個禮拜竟然咧日本一樣好應節啦。咁啊有幾個劇咧，都係講鬼故咁樣，等我同大家講下嘅。咁啊包括有阿肥環又講鬼故啦。即系银魂，唔知咩事啦，系咪？佢直情个剧名叫做《世界奇妙物语》，系咁上下啦，系咯。咁跟住另外有个系栋笃讲嘅，大家以为栋笃就一定系笑噶啦，有栋笃讲鬼故啊，大家睇过未咧？咁一阵又会同大家讲另一个啊，讲怪谈啦，系嘛？知唔知啊？仲有冇啊？仲有冇第三套噶？ 仲有第三套咪就 仲有啊？仲有个喎，有一个吓叫咩啊？ 毛骨悚然 的。讲鬼经历，即系以前咧，道援吴郎咧，带住成班吓细路仔，懒系好似地狱教师咁，但系其实系一个现场 show 嚟嘅啫。咁喺度即系案件重演翻人哋啲嘢，跟住吓到啲细路仔飙屎咁，就系嗰套啊！大家有冇印象？系啊，咁佢又有套新嘅 SP 咁啊，但系佢有好多个古仔，我以为三四个，但系我都唔知成六个定唔知几多个。咁啊，阵间都会同大家讲翻啊。哇，咁即系今个礼拜唔系，其实讲鬼故系咪？ 变咗咁啊！ 系唯有咁啦，咪先咁鬼故都屬於雖然唔係科幻，都係呢個 speculative fiction 之一咁咧，即係呢個所謂嚇啊 speculative fiction 就包括埋偵探啊鬼嗰啲嘢都有嘅，即係仲要係啲超常話題啦。咁一陣都會講下啦。不過係咪真係好正咧？嗰啲古仔唔係，不過總之人哋都拍到有種鬼嘅氣氛啫。而家係咪只可以要求係咁啊？ 唉， 拍鬼戲都係有鬼嘅氣氛嘅。唔係，即係個甜品係甜嘅，係嘛？即係意思係嘛？ 至少都夠啦。 加味， 即係原來個甜品係甜，已經係，唉，即係最少達到甜品係甜啊，大佬，係嘛？即係咁冇法，冇法，係，唉，即係而家唔知咩事，個甜品係鹹嘅，咁都夠膽死嘅 嚇。 係啊，或者鹹片冇鹹又唔得啦，係咪？即係你要做翻嗰樣嘢啦，大佬，係啦，係 OK， 好，咁啊，等我哋仲有講啊，係，咁仲有啲其他消息嘅，喂，咁我哋數榜先啦，係咪？ 好。 系啦。 咁就 好，第一位， 第一位《与神同行：终极审判》 吓、啊，仲系佢啊， 都守得住嘅。O、okay, K， 好系，咦？咁冇啲新戏可以同佢争一争咩？咁有冇第二位啊？ 嗱，第二位都系新戏嚟嘅，不过咧，我哋之前其实一直都冇睇过话呢套戏原来会香港上嘅，或者可能冇留意到啦。就系、是《我的超豪男友》啊。 啊、第二位啊，佢 系啊，犀利啊， 系。 喂，呢套就真系特别啦，既唔系西片，又唔系唐片嚟嘅，又唔系日本片，唔系韩国片，又唔系泰国片，都咩片嚟嘅咧？ 其实西片嚟嘅， 系咩？ 系啊， 呢个都算系西片， 啊、 但系成个故事系全即系华人演出咁滞嘅。 系，咁但系佢应该成套戏都系讲英文嘅，系嘛？ 系啊，系啊， 套戏系讲英文嘅，系。 系啊。个故事好似系喺美国发生嘅，讲亚洲人 系 咩？美国人 唔系啊， 系啊， 唔系讲个女翻咗去佢哋度要结婚咁啊嘛，即系跟住杨紫琼系佢，即系叫做系嗰个男仔个妈嘛，咁嗰度系边度嚟噶？嗰度系马来西亚定新加坡啊？咁上下啦，咁佢应该系发生喺嗰度嘅，系咪啊？唔系发生美国噶嘛？发生美国嘅咩？唔係，即係其實佢可能佢識就喺美國識嘅，但係佢就唔知道原來佢係有錢仔嚟嘅咁樣嘛。咁翻到嗰度就發覺，哇！原來佢係當地一個富豪、富商，即係仲要係好犀利嗰啲富喎，唔係嗰啲即係好勁嘅咁樣。 佢話首富啊，新加坡 係啊，首富竟然又冇人識，咁啊唔知點解啦，係咯。講即係你真係吹水啦，係咯。 係一個美國華裔嘅女仔，美國亞裔女仔翻到新加坡嗰度結婚，係啊， 係 啦。 咁佢唔識新加坡啲人 就 正常嘅。 佢嗰個男仔個媽咧就好鬼即係霸道嘅，即係慈禧太后咁樣嘅，咁啊又好似唔中意嗰個女仔咁一個咁嘅故仔啦，係。咁如果你當獵奇咁睇咧，會唔會又即係殺到一個血路咧？即、就、係、是、對外國嘅觀眾，即、就、係、是、西人嘅觀眾嚟講嚇。 系喎、哦，你講開慈禧太后咧，真係有慈禧太后做喎、哦，末代皇帝溥儀嘅慈禧太后阿盧燕有份做喎、 哦， 呢套戲。 我睇楊紫瓊。 哦，嚇死！佢做乜嘢咧？ 佢做乜嘢啊？睇下先，好似未有資料，唉、哎，真係未揾到資料。係。 咁唔緊要啦，係啦，咁啊，楊紫瓊就係、是、我諗係唯一佢哋認識嘅一個星啦，係啦，即係北美啊呢套戲啊，我意思嚇。咁啊，呢、這個廣告咧都賣咗好耐㗎啦，喺北美嘅即係戲院啊。咁、 哦、 我唔知道，即係呢套戲喂有冇人睇㗎？到底你成套都唐口唐面喎、哦。咁你以往啊拍啲即係通常有其中一方係西人嚟㗎嘛，即係一個係亞洲人 OK 嘅，但另一方你一定配翻個男一個女係白人，咁樣嫁去又好，或者咁樣去娶一個東方嘅女仔，咁都係佢哋一個 fantasy， 因為鬼佬都好多真係同亞洲人結婚㗎。唔係啊，呢個好大嘅市場度，大家講係啊，同埋咧，呢個係醜女嘅市場啊， 都係啊，都 係。通常嗰啲咧，我哋見到都嚇親嗰啲咧，啊啲鬼佬又唔知點解啃得落嘅喎，真係嚇、啊，可能佢覺得佢先有東方嘅面孔啊，覺得係啊， 嗯， 係有機會，有機會。 我唔知啊，即但係明明黑妹佢哋都要揾啲高鼻啊，唔插須樣嘅喎。 係咯， 係咯，係咯，但咁冇理由啦，咁講即係嗰個黑妹都鬼咗啦，樣係咪先高鼻嘅，係咯冇插須鼻咁，其實咁嗰啲我哋都睇得出街，嗰啲係靚嘅黑妹啦，即係唔係成個非洲啱嚟嗰啲樣啊嘛，係咯係啦，咁但係咦咁冇嚟啊，咁你睇個唐人，咁即係話佢哋見到我哋覺得靚女嗰啲，可能佢哋唔中意，佢覺得佢冇乜東方味道啊，係嘛，即係隻眼咁大嘅，係咯個拳骨咁細咁，好似鬼妹咁咯，咁。可能佢要取啲咧就係蒙豬眼啊、單眼皮啊，個拳骨好闊，即係我哋一見到嚇親嗰啲咧，佢嗱呢個就東方面孔啦咁樣。哦，即係東方面孔係醜樣，原來係。 劉玉玲嗰啲啊，你講？ 啊，差唔多啦。 劉玉玲可能都靚得滯啊，我見到衰過啊。 O K。 即係你見，我哋平時見嗰啲係可能你賓賓裏邊仲要係差嗰啲咧。係。即係唔係德成介紹嚟嗰啲喎？德成介紹嚟嗰啲正噶啦喎，已經叫做。你明唔明啊？再差啲嗰啲系啦，即系嗰啲老婆最赞成嗰啲咧。 哦， 即系老婆就一定拣嗰啲丑嗰啲噶嘛，因为冇嚟请个靓女北妹翻嚟，咁啊做咩？做德福信啊？德福信， 咁冇理由啊嘛，咪先咁咁啊。總之就，但係你拍戲就唔係嘅，拍戲裏邊啲男女主角都靚仔靚女嘅，係咯。 係啊， 即係呢次呢套戲入邊啊，亞洲人係靚仔靚女嘅都咁。咁啊睇下得唔得啦？咁聽講好似話而家都唔錯喎，係咯，喺北美咁。咁竟然香港都即上，都非常睇好，都即上。咁我以為呢套係哇好問嘅喎，呢套嘢咁原來唔係喎，點知係得嘅喎，係咯。 喺美國流眼嚟講，暫時嚟講喺美國。一個市場咧係4800萬啦，暫時已經佢成本3000美金，係啦。 哇，咁樣哇都拍咗咁貴嘅咩？ 我唔知道啲場景如何啊，咁就 咁我睇佢都靚人靚景嘅， 係靚人靚景，咁佢富豪嚟噶嘛，唔會翻到去住唐樓嘅。係 啊，又靚車咁，一定啊， 唔會住劏房嘅。咁佢真係真係真係成屋。即係雖然唔係宮殿啦，但你睇落去都係哇，都好豪華啊！成個酒會咁係好靚嘅，好多人嘅去到，即係去到佢係好似王子咁嘅，原來個身份係 係 好多人圍住佢咁樣嘅，係啦。咁可能拍咗出嚟，的確有一種咧現代嘅即係呢叫咩咧？即係 Cinderella， 即係《仙女奇緣》嗰種咁嘅感覺嘅，係啦係啦，即係俾你無端端喺街執咗個王子。咁你以為執到啦？咁你呢啲同一故事仲唔完㗎啦？係咪？ 而家聽好多啦，啲騙局 咩咩啊咩啊？ 啲騙局聽好多呢啲。 哦，騙局。 騙局哦， 騙局 係 啊。 呢套戲就睇完呢套戲都瀨嘢下嗰啲女係嘛？係啱啊，抵死啊！睇多啲。 我啲美軍嚟喎，但係好似 咩話？ 有 初度呃人啲美軍嚟喎。 咩美軍？ 美軍咯。 咩咩？ 成日扮美軍，跟住喺網上 call 食咗，跟住話自己係美軍，喺第二度駐守咁樣咯。跟住又 係啊，改 咁 又 係鬼鬼嚟嘅，係鬼嚟 啊， 係鬼佬嚟嘅。 哦，唔係真實嚟講嘅話，就可能未必係啦嚇。 係啊，乜人？ 可能女人嚟嘅喎，係都係。 係啊， 女人都美軍。哦， 喂，男女都有啊，其實，但係真正身份可能係可能係個女人嚟嘅，我意思係白。 哦，你知佢喺網上，所以都唔知佢係咩人嚟嘅。 係啊，改啲 永遠見唔到 嘅。但係用個身份好多時係美軍咯，我話自己係。 原來係咁。 哈利王子都有添。 係啊，係啊，係啊。 哈哈，哈利王子咁都人準？ 唔係上咗新聞㗎啦，啊呢個睇有一睇㗎啦，我就知㗎啦，我哋喺知情做可能都。 我冇跟進啊呢、這個係咯，我見到有咁嘅新聞，不過我冇睇內容係咁樣嘅。 哦， 係。咁睇多兩套啊，呢套要嚇。咁啊，發覺原來翻到去，哇，真係王子嚟喎。咁但係點知個皇太后咧係好麻煩嘅。咁咦，其實原來都係平息攻略喎。原來呢套、 啊、可能係 唔係延禧攻略啊？ 延禧攻略 咩啊？延禧攻略係啊， 係 啦。咁 导演原来系华裔导演嚟嘅， 哦，导演都系华裔嘅， 系啊，朱浩伟啊嘛，叫做， 哦，即系边个咧？ 咁但系呢出嘢系咪有小说改编啊？定咩咧？ 系啊，佢呢套都系畅销小说改编嚟 嘅， 系啊， 哦，即 系咁啊，呢套都系一个美国小说嚟噶，即系意思系一个本身喺美国上招嘅。 咁我唔知喎， 冇理由喺新加坡畅销噶，咁你点样拍一套？ 哦， 即系。其實呢度係唔係係咪荷里活片嚟㗎？係 啊， 係 荷里活片嚟 㗎。 佢話 係 荷里活片。 哦，即竟然荷里活片會拍一套全冇西人嘅戲。 哦，都係美國嘅愛情，即係唔係美國嘅小説嚟嘅，都算係。不過本身 美國新加坡籍嘅作家，嗰個係。係。 哦。 美籍 新 加坡裔係。 係。咁呢個就真係比較特別咯，係咯，即係成套戲冇牽涉到任何西人啊！即係你記得咧，溥儀咧，即係 The Last Emperor， 其實佢初頭都係由嗰個鬼佬嗰個教英文嗰、那個嗰、那個 做試點， 即 係 嗰個人係啦，開始去講噶嘛，即係後屘先講一下，唔知點解會轉咗由溥儀個試點啦，最後啊，咁但係你初頭個切入嘅時候都係由一個西人嘅眼中睇到中國有幾古怪，咁但係呢套咧係完全冇呢樣嘢嘅喎。咁以往就好似覺得喺電影上嗱，喺小説可能有啊，但喺電影上啊，都少未試過可以完全用一個中國人嘅視點嗱。以前花木蘭嗰啲，你都係卡通噶嘛，你當然佢唔會有個鬼佬切入啊。但咁係咪嚟緊嘅花木蘭可以拍到係成套一個中國古裝片咧？我唔知啊，我唔知啊，到時睇啊。 嗯， 係會唔會都加翻兩個麥迪文咁樣，即係外國去咗中國咁咧？使唔使咧？係咯，即係你連長城都要咁啦，你明唔明？ 咩唔止啊？ 即系谂住 sell 个鬼佬市场，一定要整翻几件鬼佬落去噶嘛？系咪？咁唔系喎，佢呢度真系冇。 好多啊！呢、這个阿范冰冰嗰套杨贵妃都系有啦，有个鬼佬喺度。 范冰冰嗰套西片嚟嘅咩？ 唔系啊，大陆片啊，都揾个鬼佬喺度啊，系啊，系、哦、啊。 咁奇怪， 即係總之你以往賣俾鬼佬睇，你個試點嗰個人啊，或者你一定係西人嚟嘅，即係你好似就算呢、這個嗰時咩係咪 Tom Cruise 嗰套咩做啲日本武士嗰套叫咩？ 哦， 係，最後武士係嘛？唔係 Last Jedi 喎， 係， 唔係 Last Jedi 啊，唔好搞錯，唔係 Star Wars， 係即係真係最後武士係古裝日本武裝，係啦，嗰套咁佢個主角試點都係一個西人嚟噶嘛，咁以前嗰個咩嗰個有套叫咩？叫乜鬼呢？我唔記得叫乜鬼，係咪蘇人定叫咩嗰套？即係佢都係一個由一個鬼佬咁去咗日本咁樣講嘅，去點都好啦，即係總之都係一個西人嘅眼去睇一個東方啦、啊、即係中國又好，日本又好，香港都好啦。 黑 魚都係啦、啊、即係以往好似真係未試過咧，可以咁完全係由一個華人嘅視點啦，即係亞洲人嘅視點啦、啊、即係唔好分話新加坡你咩先啦，佢都係華人嚟嘅，咁唔通楊紫瓊你唔係華人咩？係咪先？都係嘅，咁你會唔會由一個全華人嘅角度去出？以前真係未試過嘅，咁今次呢套係一個好新潮，所以我初初都覺得喂得唔得㗎咁樣？雖然楊紫瓊係即係係好知名嘅，即 係但係佢都係做阿媽啫，佢都唔係。主角 唔係我知道，咁但係你就係佢完全冇任何一個西人作為一個切入點，我覺得唔知得唔得啊？咁點知係得嘅喎，原來係啊，係就係咁啦。 個導演佢喺荷里活碌咗咁耐，應該都sense 到個觀眾口味嘅，咁就似乎有幾分感覺到嘅。 因為你由阿 Rock 咁樣去香港啫嘛，好似反而啲人都唔係好受。系咯，唔通下一次要拍一套系成套喺香港打，由香港人做翻咁，即系出港产片，但系讲英文嘅港产片，其实反而系得嘅。唔系我唔好笑啊，我讲真啊，可能真系反而系得噶。 咁我觉得 系啊，可能而家啲鬼佬都慢慢觉得，点解下下都要揾翻条系即系叫做美国仔、美国佬，即系唔好理话咩人啦、啊。咁就阿 Rock 都唔系白咁，但系即系总之都要揾翻个系鬼佬咁去咧。咁系咪其实？啊！原來佢哋反而係想睇翻成套，你咪就講喺香港，咪香港咯。做咩要整條鬼佬去啫？咁係咪其實係咁嘅咧？反而係我唔知啊。咁大家可以再摸索一下，係可能係真係嘅、嗯。但係套戲當然係要講英文啦。你冇套戲係咁講中文，咁佢聽唔明你講乜，同埋連啲鬼佬都講埋中文，咁一齊要咁做咩嘢啫？咁你不如你成套嘢係咁發生，但係啲人講英文嘅，咁咪 OK 咯。咁其實都 OK 㗎，我覺得可能都係啊。即係原來又再。開放咗，即係個市場啦。原來係可以全華人做啊，可以做到話荷里活片全華人做得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樣嘢啦，係啦。 嗯。 好，第二位啊，呢度係第二位咁嚟、哎，可以 去到第二位。 呢個咩名啊？講多次。 我的超豪男友。 我的超豪男友。 我的超豪男友係啦。咁有一種即係現代童話咁嘅感覺嘅嘢啦，係啦。咁可能呢個又 sell 到一眾即係後生仔女啦，亦都可能啊。 嗯。 嗯。 其實佢英文名啊，都係叫呢個 Crazy Rich 呢個 Asians 咁嘅。 哦。 係啊。 係。 即係佢。 咁應該認識咗李澤楷係嘛？阿Richard 啊嘛。Crazy Richard 喎，係咯。係。係嘛？係咯。即係翻去法國，原來佢老豆係李嘉誠咁啊嘛。 咁都差唔多啦，其實如果呢個故仔咧， 都差唔多啦。即係如果佢都得講到咁啊，差唔多係咁啦。 係， 下次香港可以試下拍呢個 Crazy Richard 係啦，或者 Richard 可以親自拍係啦，做翻係啦，係咯。佢隔離個 friend 啊，佢隔離個 friend 係馬雲咁啊，係咯，四大才子啊嘛，係咯，係咯。 咁啊要佢出翻本啊！ 唔使出翻本，佢直接拍戏得噶啦。你冇钱先出本书先嘅啫，有钱直接拍。 唔系，我话 即系马云都直接拍噶。 唔系，我话佢自己出本打本拍啊，即系。 哦，出打本，哦，咁有咩问题啫？跌个毫子啫嘛，对佢嚟讲， 系咯，系啊。 马云难道唔系自己打本嘅？ 系 打晒咁多个嗰啲，佢都自己打本啦，梗系自己打本噶。唔打本，边有人俾你打啊？ 系啊， 系一於拍翻套，我贊成，系啦，仲要裏面真係仲有打嘅喎，系啦， 打低曬你嗰班咁嘅所謂動作星，係咯。咁你再有錢啲咪打低咪荷里活班動作星都得㗎，成隊呢、這個轟天猛將俾你打低都得㗎喎，你中意係。 咪而家打翻復仇版嘅復仇者都打。 而家打復仇者。係 啊。打復仇者或者打正義聯盟。 以佢財力應該冇問題，以佢財力打復仇者都仲得，係啦。 打埋正義聯盟啊。 係咯。打埋正義聯盟都得，係啦。你兩條友唔會拍一套，我俾錢拍我拍翻套啊，但係俾我打嘅。係 啊。 即係佢就做香港超人係嘛？你啲咩 Batman 啊，咩 Tony Stark 咁流，等我啊 Richard 係嘛？係我都未出動啊！係我呢度成個香港係有李氏力場包住嘅，你嗰啲咩料啊？即係我呢個基本上一個第三東京市嚟嘅，我係嘛？啲大廈會降落去嘅，有事嗰陣係嘛？ 係啊， 即係我都好期待，係我都好期待，係唔同啲咩中國幻想啊咩直情係，要整翻套係。 下一位啊， 好， 系好，下一位， 跟住就系第三位 L 风暴啊， 哦 ，L 风暴，哦，几时拍 F 风暴咧？ 咁、哦、啊，等下啦， 系咪拍26集？ 拍26个字母系嘛？ 系啊， 拍完26字母就开始有啲组合，就是、FUCK 风暴噶嘛， 都得， 系啦。 前面揸 多 字啊！ 前面揸 多 我自己加咩字啊？ 動 L 啊！ 點解咧？ 都得動 L 風暴， 動 L， 動 L， 動 L 係嘛？或者動 L 都得嚇， 係都得，係 個 L 字都已經可圈可點啦，係嘛？ 係 咁，但 係好多乜 L 噶嘛？ 即係其實咧，呢套咧有排到第三咧，我諗有少少係。佢做咗好多其他嘅，即係可能類似派飛啊，或者係平飛啊咁樣嘅工程啦、 哦。哦，即係你意思，如果唔係就 lateral 咁，就應該起碼唔喺呢個位 置。嚇、啊，我覺得係啦，因為咧，我就算、 哦、 我去其實睇下先啊，交台費啊、嗯，電話交台費咧，嗰陣時佢都問，喂 有飛送？ 我未知有飛送，不過就50蚊兩張啊，好似係咁啦。 哦，即系交台费，50蚊两张飞 ，OK。 帮我都 猪头骨咁啊，问你睇唔睇啊？睇啊，睇啊，俾下面啦咁啊。 系，咁但系我都冇买到。 切， 唔系你问系咪你俾翻50蚊我系嘛？你俾翻50蚊我，要我要呢两张飞，咁仲要咁少啊？咁啊，你问佢，唔系俾多50蚊咁少咋？你嘥我两个人。咁多個鐘時間睇到咁嘅戲喎，我時薪都唔止啦，咁啊，你同佢咁講啊嘛， 係 咪啊？即係你點樣當請 Kelly 飛入場幫你即係撐場啊？吹雞係，咁啊200蚊一間到啦，加個飯盒係咪？你開呢個價，我咪嚟睇你咯，係咪應該咁啊？ 嗯， 你俾翻我啊，係咁但係實質點啊？咁呢套嘢點啊？呢、這個系列點啊？得唔得嘅？咩系列嚟嘅先？阿水做嘅先。 就古天乐，系啦。咁就其实楞晒三集嘅，其实系得古天乐嘅啫。咁就第一集嘅反派就系林家栋啦。咁就仲有边个？其实卢海鹏都三集都有嘅，但系集集都唔同角色嘅。 吓 系啦， 咁奇怪。 系啊。用翻同一个演员，但三集都唔同角色嘅。阿卢海鹏就 咁今次到底系扮罗文啦，定系扮张国荣咧？ 你是扮徐小凤都可能 即不是搞笑的攞一排坏人来的 是坏人来的但今次不知道、嗯另外就第二集呢和今集呢就另一个角色就是张智霖的第一集没有的但第二第三集就有他了、 哦、 其余的演员就今集又多郑嘉颖还有邓丽欣、谭耀文阿 Baby John、阿謝天華、張繼聰、廖啟智、黃海鵬啦、麥包同埋張同志都有，張同志都係啦，第三集嘅。 TVB 底啊啲都係 啊，張同志都攬曬三集嘅，係做阿古天樂下屬嚟嘅啫，其實就 係。唔係咁又話香港啲人好撐古天樂，佢點解要搞到派飛咁陰功咧？ 咁唔知係咪後邊有財團撐佢嚟派啊？係咪嗰啲有嗰啲人撐啊？ 即講到連喵星人都話好睇㗎嘛。 吓係咪嗰班人已經撐咗啊嗰班人。 我真係撐咗都做咁多飛行，哎呀，咁啊真係可憐啦。 咁唔知啊，呢啲嘢就 希望到時嗰啲明日戰記咧，唔好得咁樣啦，係咯。 係希望啦，希望佢成功嘅都啊，明日戰記。 我唔知喎，我冇特別希望佢成唔成功，我中立嘅啫。即係如果真係得，我唔會佢得都話佢唔得咯。總之係，但佢唔得，我就會話佢唔得咯。咁而我而家撇的佢係唔得先。嗱，我唔係話呢個係結果啊，即係我估啫，係啦。咁同埋呢套上唔上到畫，上到畫先算係啦。咁而家就講翻呢個 L 風暴啊。咁有冇特別咧？咁今集又講咩嘅？佢有冇科幻嘅？ 冇噶，其實就都係講反貪 係， 係。 警匪啊，屬於 係警匪廉政查案。今次就唔同嘅地方就係、是每一套戲寫到冇橋可寫嘅時候，呢啲警匪片啦、啊，就係、是、個主角就已經成為咗通緝犯噶。今次就係阿古天樂就俾人線，就要俾人查啦。咁樣啊，寫到冇橋可寫就 哦， 即係金田一，即係金田一事件簿之啊，金田一殺人事件啊嘛， 係啦，冇錯，嗰種啦，今日已經去到。咁查佢嗰個呢就係、是、新加入嘅角色啦，就鄭嘉穎嘅，係啦，就查古天樂㗎啦，由佢負責。 即下次狄仁傑寫到冇嘢寫，狄仁傑之狄仁傑之謎啊嘛，係咯。 可能係狄仁傑殺人事件咁樣嗰啲係嘛？ 詹士邦勇唔係呢個鐵金剛勇破詹士邦啊，下次係翻。 淨係真假咩？淨係真假詹士邦係啦，都得。 唔係是但啦，即係真係嘅，真嘅。啲超人啊，冇辦法打翻啲假超人，係咁嘅啦，係咯，冇辦法嘅，係咯， 係啦，咁嘅呢一部啊，係啦，不打可能會講，係啦， 我不打會講，咁我哋唔使講咁多啦，係，我哋都未睇，因為係啦，咪交俾一陣不打電影時間啦 ，OK， 好，係，好，跟住就係第四位逆流大叔。 哦，呢套真係勁喎，真係 keep 住，乜不上咗啲咩？唔係，因為我哋而家係我哋早啲嘅，我哋而家呢個時間係咯，咁、可能其實可能一夜晚咧唔錯嘅，呢、這個個票房都係 有機會有機會。 咪上咗嚟咩？之前低好多嘅咩？ 係啊， 哦， 又唔算話真係低好多、哦，不過就因為之前都仲有一堆。未落畫堆咁樣， 大嘅新片，今個禮拜又似乎係比較靜翻啲，咁嗰啲變咗呢啲有一定 keep到人睇嘅戲咧，就會高翻啲啦，係 啦， 咁呢套依然繼續係咪繼續借票咧？咁繼續借票， 每個禮拜 犀利喎，真係 每個禮拜都揾到一入去借幾場啊，咁樣啦， 係，咁即係買張飛睇戲有翻班演員到一到，又真係幾吸引嘅，係咯， 係。 咁繼續啊！未睇嘅朋友睇啊，或者可以即係翻睇啊，甚至乎睇過朋友啊。係。如果你個目標係睇下班星咧，可能次次唔同啊，嚟啲人有機會。 係，都係。 不過阿吳鎮宇嚟過一次啫，但係阿黃德芬就好似咁多次都有嚟啦， 係咪？ 係導演係啦。 嗯。係好。再下一位。 跟住第五位《鬼靈精怪大酒店三：怪獸旅行團》。 嗯。 哦， 即終於超越咗其他嗰啲卡通啦。 係。咁啊，其實我都今日走去翻睇翻呢套嘅。 哇！咁俾面。 哦，係啊，分啲睇咋？哦，點啊？得唔得？ 因為其實我啊好中意嗰個阿女啊，即係佢上應該話頭一兩集嗰個所謂主角，其實應該係個女阿女嘅嚇。 咪但係嗰時係少女，而家唔係噶咯喎。 哦。咁其實都冇乜分別嘅，佢都係嗰個樣嘅。 哦，我真係佢哋吸血僵尸嚟 嘅。係啊係啊，唔係，但係其實 過多一千年嗰啲 又唔係過咗好耐啫嘛，因為佢成件事其實過咗兩三年到嘅啫，我諗。 哦，咁樣。係 啊 係 啊。 係。 咁啊。 咁點咧？咁但係呢套唔係講佢個女嘅喎。 係，咁啊，不過我睇個女。 講翻佢老豆嘅情史喎，得唔得先？ 其實我覺得。佢老豆嗰度嗰 part 咧，喺成套戏嚟讲，虽然叫做主线啦，但系其实亦都唔算话摆咗好多篇幅落去搞嘅。 哦，咁样 嘅。 系 啊。 哦。 即系反而会系主要系去翻个 family 啊，同埋佢班 friend 同阿老豆嗰啲互动系、都占咗好多嘅。系啊，系啦、啊。 哦 ，OK。即係行運一條龍，就唔係就係入去睇周星馳嘅。 係啊， 係。 咁我亦都覺得即係佢嗰個 點講啊？嗰啲玩嗰啲嘢，即係都叫做有啲新嘅，喺即係喺佢呢個古仔嚟講啦，又有啲新嘢嘅嚇。咁啊，都值得睇下嘅。如果大家即係譬如一家大細啊， 咁佢 係 配咗音㗎，係咪？ 當然係啦嚇。不過就應該 咁配得得唔得？ 都 OK 嘅，但係應該就阿德古拉伯爵，我覺得係換咗人嘅，即係今集個正式嘅男主角啦嚇，即係阿爸啦。 咁唔理佢啦，係啦，咁配得好唔好？但係嗰啲係明星嚟啊，定係都係配音員嚟啊？咩即係乜嘢？ 應該都係配音員嚟嘅，因為佢又冇宣傳話係邊個配。但係我就 即係有明星啊，通常有幾個乜頭喺個 poster 咁啊，通常而家係。咁佢又冇嘅 ，OK。 冇嘅係。 咁啊，真係配音啫 ，OK。咁配音就唔多理佢啦，係咯，冇辦法啦，係咯。配音員會換，就喺香港嘅常態啊，一啲人都唔注重。 嗯，但係我就覺 得一般觀眾唔會分到咯，係咯。 係，但係因為我對呢套嘢即係我都幾中意啦嚇，咁我就記得就應該係阿爸係換咗人，但係其他就好似唔係好覺，係啦，咁咯。 嗯。誒，啲女聲你換咗都差唔多啦。 一啲啲啦，睇下点啦。咁呢个 即系你睇下夜晚嗰啲配音大陆剧，你分唔分到嗰班人？如果调转嗰啲人，你听唔听到调转咗嘅？其实你听唔听到？ 咁嗰啲冇睇开。 又或者你 Eva 咧，当年个 VCD 版嘅配音同亚视再配咧，佢哋调乱晒啲角色噶嘛？ 哦，咁样。 系、啊，即系嗰啲人喎。唔係有啲唔係，但係有啲係嘅。但係你見佢配咗第二個人嘅，你分唔分到？ 咁啊，真係奇怪啲喎。 乜唔奇怪？咁你唔同噶嘛，兩套唔同班底配噶嘛。即係意思即係嗰個陣嗰班人嘅組合唔同咗啊。咁你唔同咗就可能我有啲更加好啲嗰啲，我咪攞就配咗主角咯。咁可能就 VCD 嗰陣就係佢請唔到嗰啲第一線嗰啲嘛。咁你咪攞咗第二線嗰度配咗班主角咁啫嘛。咁但係其實嗰班人係褪咗位嘅啫。即係有翻嗰個人喺度，但係配咗第二個人咯，即係咁。咁你唔會發覺係咪？即係你睇一陣，可能都係唔係差唔多咁樣。咁即係唔會，大家唔會咁注意嘅。如果係配音員嘅時候，咁咪係咯，就分到男聲同女聲嘅就我諗基本上。即係總之，除咗林保全，你會即係有個咁 icon 住，哇！林保全喎咁之外，我覺得其他人其他即係觀眾嘅即係耳仔係唔係咁聽得出嘅？ 嗰輩嘅配音員可能會好啲嘅。阿邊個係阿朱子聰啊、鄧榮控嗰啲實勁得啦，嗰啲就除咗林保全之外 ，no， 佢哋根本就唔知道呢啲係邊個嘅。對而家班人， 對陳恩最異形啊，係咯， 唔係你對佢嚟講唔異形嘅。 OK， 明白。 唔，佢唔會記啊，佢唔會記得，因為佢冇將佢 icon 到啊，即係佢唔會有個人 pop up 咗，你明唔明 啊 ？OK， 即係林保全會噶嘛，係咯，係咯。咁而家佢要當明星咁樣 sell 先得嘅，係啦， 係 冇個樣嗰啲咧，基本上佢哋就唔係男聲咯，女聲咯，就係咁啦。係對一般啊，講對一般嘅觀眾，唔係對嗰啲有留意開聲配音呢啲觀眾 ，OK。咁所以你話轉咗呢，咁你除非就好似上次話，哇明明上次係啊劉青雲配開㗎喎，咁你嗰啲係明星嚟㗎嘛。 係。 係囉。咁你嗰啲明星佢當然會比較清楚啲，會知道或者佢會 care。如果唔係呢，一般即係配音員啦，即係香港嗰啲咪叫做聲優嘛，大佬。 係。 係。 即係等於你喺街邊嗰啲呢，你唔係叫做街頭表演者㗎嘛。 是 即日本叫呢啲做唔知咩话大道艺系嘛？呢啲叫做系咪类似定唔知叫咩咁上下有个好好听嘅名嘅吓。咁人哋鬼佬叫呢啲做咩话？叫做咩 busker 啊嘛，系嘛？即系我讲街边表演嗰啲人啊，好高尚嘅。人哋觉得香港呢班咪街边嘅嘈喧巴闭班就乞衣咯，好多人眼中。即到底嗰班大妈同你班真系喺度表演嘅人有咩分别咧？对佢嚟讲冇分别咁，咪喺左街系咪？ 系啊， 得唔得？是即是他是不是当你是声优而已？不是啦，配音员而已。配音员和声优就完声，之所以声优就是声音的演员嘛。是。 即 是优其实是说即是男优女优，不是日本那些，不是男优女优，不是 AV 才有的 ,ok? 即大家讲起男优女优就想起 AV 女优，又不是即是演员那样。 是。 声优呢就是用声音演出的演员，咁佢咪咁睇啊？ 唔係背音咯，香港係背音啫嘛，低好多嘅嗰個佢對嗰個印象啊，嚇 ，OK 就係咁啦。喂，咁我中意睇啊，睇下呢度啊，鬼靈精怪啊，第三集係。 係啦。 好，下一位快啲。 好，跟住就係第睇下先啊，第六位《絕地廿二里》。 系呢度都系新嘅喎，好似系咪？系啊，麦克华堡啊， 冇错， 系啊。 咁啊，联同咧呢个突系咪嗰个咪突击死亡塔嗰个啊？系咪嗰个？ 系啊系啊， 系。跟住我另嗌佢做唔知黄光亮，你叫佢做边个？你介低 咗。黄光亮啊，你哋叫我听节目嘅 时候，系嘛？系啦，即系呢个冇原话嘅， 冇原话。 系啦，咁佢之前都拍过《星战》啦，即系《星战七》，佢都有客串演啦。 原话都有，系咯，嗰套。 嗰套連話即係唔係香港嗰個，即係佢特別整龍塔 嗰個， 唔係真係黃光亮同原話係呢個佢哋係咩話？佢哋印尼啊， 印尼係 印尼係啦，特別整龍塔嗰啲嗰個班底啦。咁咧當時嗰套戲喺即係喺外國係好受歡迎喎，唔知點解係特別整龍塔係啦， 成本超低， 叫做所謂嘅又係行翻呢個通啲抓路線啦，即係叫做真打咁啦，好似係啦，好精彩咁啦，不過其實我自己唔係覺得好睇嘅就咁就呢度就揾翻嗰個男主角就做啦，咁呢度犀利啊，嗰個即係直情俾人困咗喺咩地方都可以，即係殺曬啲人出翻嚟咁樣，咁啊嗰個走咗去美國，咁話咪初初係咪當係咩即係叫咩咧？即係幫佢哋要破一啲嗰啲恐怖組織 線人啊嘛，佢做 線人係嘛？咁就點解佢會殺翻出嚟嘅咧？即點解唔係佢哋唔係保護佢嘅咩？定係其實佢先至係即係叫咩？即係雙重特務咧？ 咁真係唔知 喎，試下睇 嘅先啦。咁要睇先，即係我哋未睇嘅。OK， 咁啊呢套相信都係一套比較動作嘅嘢啦，係嘛？咁啊呢個阿黃光亮啦，咁啊打得好高嘅呢個都係。係， 冇錯。 即係徒手咁就可以殺啲人嗰只啦，係咯。係。咁啊，馬華好當然係一個嘅美國嘅。即係但係佢哋嗰啲就係正常揸槍嗰啲嗰種特工啦，就冇話佢有咩，即係唔會打到功夫佬咁嘅。咁佢呢個即係特級消防塔就功夫老式嘅 ，freeman 嗰只嚟嘅嚇，好勁嘅嚇，咁樣嘅。咁啊，好似都掛頭幾精彩咁，但實質好唔好呢？唔知啊，阿不打會唔會講呢出？ 呢套唔知喎，要睇下先。 好，咁睇下一陣啦，不打電影時間點啊？因為我哋未有喺手嘅錄音呢刻係。好，咁睇下講未講嘅，等佢之後再補啊。係呢套似乎都即係如果你講打呢套係嘅，係咯，好似幾勁咁嘅。如果根據話頭係啊。OK， 好。 咁就跟住第七位特工 X。 特工 X 即是話嗰兩個女個 boyfriend 原來係特工，咁我卷入咗一個事件，咁搞到佢哋都要打埋一份嘅一個又搞笑又即係有得打嘅故仔啦。 嗯， 即係啲題材好港產式啊，我都覺得係。係。即係港產片真係唔應該死嘅真係。其實世界各地而家都係模仿緊。 係 好，咁睇下話好似好睇係咪？香港係咪？ 係啊，都 香港話幾好睇嘅呢套都係。好，下一個。 跟住第八位《職業特工隊：叛逆之謎》。 哦 ，OK， 都仲喺度，都仲喺度，係。都好勁呢套，今次全球係嘛？ 係啊。 算 OK 啊，係咪？ 係下星期喺內地上映，仲會。 哦，內地未上嘅，原來都仲。 係啊。 哦。 1月1日。 咁即係真正決勝下星期喎， 係應該都唔會曳㗎啦，我估係啦。 即係隨時佔總票房一個好大嘅比例喎，即係得啊得，唔得啊食七㗎喇喎呢鋪。 未至於，因為佢全球嘅票房都好嘅呢個系列就 即係如果全球都舐咗嘢，就睇下使唔使靠中國救市。其實呢個全球都好呢，咁睇下中國係錦上添花啫，就係再好梗係再好啦，就算。哦，原來中國人唔係咁 buy 咁集咧，都唔會擺到去邊啦，因為全球都 OK 出第四、第五集喺內地都係收6至7億到啦，係啦，個範圍。 即係意思即係算唔算好啊？你意思係？ 都 OK 嘅，咁就算係好嘅，咁就但好 系咯，未至于话十几廿亿嗰啲诶咩，好似 即系唔系嗰啲咁超爆嗰啲， 唔系超爆，但系讲话一定系。 咁即系呢套都系谂执几亿就系常正常啦，咁啦，系咯。 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睇下实质上嗰点啦。咁啊 ，Tom Cruise 又好似冇有冇亲自真系做过宣传咧？即系佢走晒去日本嗰啲就做到足啦，上埋电视啦，咁成个主角阵啫嘛，几个啦，咁就系好似冇有冇去中国做啊？今次冇啊？暂 时未睇到消息，系啦。 未有系嘛？ 系啦、 哦、，OK， 好，咁都系照上啦。咁佢已经过咗个咩保护月啊？即系会上职业特工队嘅。 我唔知啊，因为我睇画头嘅时候，即系入戏院嘅时候见到有阿里巴巴个local 噶嘛，可能呢套系内地、哦、有内地资金噶，阿里亦都肯投资嘅。 哦，即系可能都有份 ，OK，OK，OK。 系啊系啊，都可能系好细股啦，有机会唔系好觉眼，佢、有佢个名啦。但 即 係 總之，你點都侵下佢哋玩，就叫做套嘢最少可以上啦，嚇咁啦。 係啊，係啊，係啊。 嗯，即係上畫個問題就簡單啲係嘛？如果有中國資金就 係 好。 好。 好，咁做下一個。 跟住第九位，媽媽咪呀，開心再嚟。 嗯，又話唔得嘅，但係佢都喺十位內嘅喎。 哇！十位內。 但系佢依家呢个十位内就去到第八就已经系都争好远噶啦吓。 哦，系噶，即系争好远嘅。O、okay、K， 即系因为今个礼拜即系弱咗，所以先至咁嘅啫。系啊。 系啊。 嗯。好。好。咁啊，睇一睇啦，系咯，冇办法啦，系咯，升多嘅，系咯。 系啊。咁啊，跟住第十位就系呢个大师兄啦。 哦。 大师兄。 哦。系。 哇！惨啦惨啦，喺香港系啦。 唔系咁你谂住入去睇打，唔系咁呢个就大家预咗噶啦，系咯。你冇办法啊，系咯。即系你睇甄子丹嘅戏，唔系谂住入去睇打系做咩咧？ 系咯， 系咯。 唔通真系睇佢演技？莫非你中意？ 即系下次开套系咯，开到莎士比亚俾佢，你睇唔睇咧？ 或者你中意睇佢弹琴都得嘅。 系嗱，竟然佢原来系一个。鋼琴嘅係嘛，高手嚟 啊！係啦，係啦，係啦。 咁但係如果你開套，即係佢拍咁啊，整埋個李雲迪同佢一齊啦，咁你睇唔睇咧？ 咁啊，咁可能都 密啲啊，怪怪的。 即係開套莫扎特俾佢兩個人做啊嘛？ 定係佢哋，定係咩啊？佢兩個交換嘅身份係啦，阿李雲迪就打，佢就走去拍鋼琴。 李雲迪打，調轉咗， 調轉咗靈魂。 我又拍嗰啲咩啊嘛？係兩兄弟嗰啲調轉咗個身份嘛？嗰時成龍同阿邊個拍過嘅喎？係咯，好多個都拍過。阿 Van Damme，Van Damme 又拍過出。 係啊， 我自己換自己嘅喎，多數。 多數係兩個都係即係 twins 啊嘛。咁今次呢度就唔係，係 twins 唔好唔怪佢撈埋呢個咩龍兄鼠弟係嘛？ 係。係啊，係啊。 系嘛？女出嚟冇调转啦，你要调转，矮仔走咗去打阿洛苏亚西加，走去做第啲嘢。 系 啊，咁先好笑啊嘛！阿洛苏亚西加做紧打就太普通啦，系咪先？啊，咦，有桥啊，又系咯，即系下次竟然甄子丹系弹琴嘅，啊，系嘛？ 啊，咁就但 咁先得系嘛？ 系我噏提一提内地个反应咧，今日就上画，咁第一日嘅票房咧，3000萬就係啦，3300幾萬係啦。 如果你嫌阿李雲迪咧唔得，你可以換黃子華扮嘅都 OK 嘅。 咁咩 啊？ 都得嘅，冇錯。係。咁又打阿靜嗰個啦，嗱可以諗下下次甄子丹。 嗯，係。啊，內地又收3000幾萬啦，第一日票房就咁就聽日嘅反應如何就唔知啦。啊， 即係唔算太好啊，就意思即係話。 比上好就唔可以話好好，以甄子丹個名就，但係已經比想象中好㗎啦。我以為係啦， 即好唔好個温拿先， 爭得遠幾廿 都好温拿，始終係咪？ 好幾廿倍啊！ 嗯，係咯。咁即係總之係爛船有三分釘嘅，係咯，不過就唔係打即係始終你想睇甄子丹打嘛，唔係甄子丹做阿強啊嘛，係咯， 係， 即係真係寧願去彈琴啊，真係，即係起碼呢範都佢都真係得啊嘛， 係咯，或者跳舞都得啊， 係啊， 係啊，咁可能你真係顯示翻佢除咗打之外，佢真正嗰、那個即係佢真正其他嘅能力，咁 OK 啊 ，OK 啊，佢真係識噶嘛？你揾佢聽翻做阿 Sir 啊，呢啲你係做戲嘅啫，你不如揾佢做個即係吟詩作對咁樣，即係或者甚至乎畫畫咁樣冇意義啊！佢唔係咯係咯咁，單做唐伯虎咁唔係咁唐伯虎都打得噶嘛？周星馳個版本就係咪先？咁但係你如果你真係揾佢做即係嗰種。正即係文嘅角色，咁你咪揾翻啲佢有嘅才能，佢事實上係有啊嘛，咁你咪揾翻佢有嗰啲咯。咁你咪可能你除咗打之外，你睇到哇，原來一隻彈琴咁勁喎，咁你都故驚喜係咪？ 係啊， 係咯，唔係話做阿 Sir 啊，跟住又做又做啲係唔知啊，總之呢個好似怪咗呢件事係，係咯，即係就不如度身整一套甄子丹，但係唔係打曬，即係唔係打係為主嘅，你咪度身整一套俾佢 show 下佢其他嘅能力咯。咁佢又係咯，佢又唔係冇係咯。系啊，即系等于李小龙啊，唔打咁李小龙跳舞叻噶喎。 系啊， 系啊， 唔得咩？ 搞差。 即系如果李小龙系啊，如果李小龙当年喂开翻套喂，佢直情讲佢唔系功夫嘅，系跳舞又如何 ？Why not？ 系咯、 啊，系 可以噶，系咁你咪可能有翻一两场打咯，即系可能啲烂仔入嚟搞事，不如、 啊、 都打咗两下咁就算数咯。咁但系其实 Mini 系讲佢跳舞，咁点解咁都跳舞好叻噶？其实都得，即系佢同阿陈国坤系其实调转咗噶嘛，系嘛，即系。主要就是跳舞噶嘛，陈国坤系咪？系咯， 系啊，系啊。 但其实李小龙都系跳舞嘅，有嘅， 有 一啲都唔渣，成好好叻嘅。咁你可以噶，点解唔可以啫？可能李小龙死得太早啫，可能佢拍落去都总会嘅。李小龙喺戏入边，其实佢有搞笑嘅。你睇《精武门》，佢咪扮咗个四眼仔入去，即系整电话噶嘛？大家记唔记得？ 系啊， 仲有所以其实佢唔系净系打嘅，系咯，可能真系死得太早啦，系啊。马龙哥拍落去，跟住佢拍照片啊，拍各类型嘢嘅，系咯。 喺马龙哥哥，佢开头喺度点菜，原来点晒全部都系汤嗰度，个反应都几得意，嗰度系啦。 系，但系佢唔系个角色系搞笑啊嘛，佢即系佢个做咗啲嘢，因为佢唔识英文嘅，即系其实佢就算做搞笑都做得好笑嘅，咁即系只不过可能佢实在太早啦，就得系咯，拍嘅戏得几套啫嘛，咁啊，如果佢啊嗰时唔系咁，你觉得佢后屘唔会转下拍第啲咩？我觉得都会嘅。 系 乜成日都系剥晒衫喺度嗌咩咁你好闷嘅啫系咪先？咁都拍十套都系咁，你就唔闷啦，系咪？系咯。 不过可能佢唔系神话咯，如果系咁样之后冇计啦。 哦，咁呢啲冇得讲啦，系咯。咁神话系要死啊嘛，我都讲要香先有得香嘅，系咯。 系要英年早，系啦。 要香咗先会香嘅个名嘅。即系玛丽莲梦露唔死啊，詹士丁唔死咪一个阿伯同一个阿婆咯。你对佢后来嘅印象系咪？ 系， 佢就喺个最好嘅时候死啊嘛，要系咁啊！呢、這个唔讲唔远啦。O K， 仲有冇下一套？有冇啲系上咗去，即系上咗今个礼拜上，但系跌咗落去嘅？ 今个礼拜上，但系跌咗落去就好似某角有边套？ 冇啦，即系其实今日都冇咩戏上，因为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啊， 嗯。好啊，咁啊，咁啊，咁啊，数咗咁上下啦，系嘛？ 嗯， 系咯，系咯，好，咁啊，以上啊，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参考啫，唔需要信晒，你可以你唔同嘅选择啊，咁我哋跟住咪交俾阿北打讲下讲下戏系嘛？ 嗯，冇错， 系好， 咁同埋我哋好似头先漏报咗，就话我哋一阵会讲埋嗰个即系北打同阿新嘅会讲下嗰、那个电竞音乐节嘅，好似系嘛？ 冇错， 哇！ 系啦，咁我哋嗰个乜鬼延禧攻略仲讲唔讲咧？咪继续讲啦，因为其实唔系讲延禧，讲另一套竟然同佢有平衡世界嘅一个古仔吓。乜、啊、除咗超级英雄都有平衡世界嘅咩？有，竟然系有嘅。咁有另一个叫如意传啊，咁我哋一阵都会再讲，系嘛？乜、啊、最特别就系佢最特别都唔系个剧，系佢竟然中间加插咗好多，即系用佢嗰个剧嗰啲咁嘅，即系嗰个古装去卖呢、這个现代嘅一啲化妆产品咯。甚至乎喺攞啲手提电话出嚟咁，我谂呢个咩玩法，大佬？ 系啊， 啊，真系好新奇啊！呢、這个咁啊，但系呢个就唔系套剧入边嘅，系佢无端端中间系硬插咗啲咁嘅广告，咁啊，净去到一百毛嘅程度啊！呢啲啊，咁啊，但系嗰套剧系正经噶嘛，点解会摄啲咁嘅广告咧？我真系好怪， 奇怪， 一啲突然。 好奇怪係咁啊！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咁。我哋一陣唔係講呢啲嘅，不過係實質講一套劇。喂，咁呢套卡士勁咁多，咁其實會唔會好啲？係其實唔係咯，係一陣先講啦。我哋講完曬啲戲先，好唔好？ 好， 好嘛。咁交俾阿北打啦，係嘛 ？OK， 好咁啊，講埋最尾嗰句啦，就係、是、呢、這個喺 唔鍾意穿橋啊，唔鍾意聽古仔嘅朋友就熄機，好交俾北打。哇，咁真係要問啊，北打呢度未來的未來啊，就係點嚟㗎？呢度真係科幻啦，動畫啦，咁其實好唔好睇呢？因為暫時得北打睇咗啦，我哋係咯。 其實我就真係有驚喜嘅，不過我自己我其實我鍾意細田守，即係包括係如果你話咁多個比呢，即係你話當論埋咩宮崎駿之後嘅咩呀，所謂嘅米倉宏昌啊，係咪？ 米林宏昌 加埋佢， 係啦。咁你唔可以同嗰個級數啦，佢係同宮崎駿同級㗎啦。 係啦，我覺得係，因為咧其實怪物之子佢上一套係怪物之子啦，再對上就我都唔記得喎，係咪咩狼子咩白如雪嗰啲？ 咪都總之整到啲文藝少少嘅嗰啲味道啦， 佢其實我真係覺得佢風格上係反而係最鬼宮崎駿，即係講真，即係有佢嗰種兒童嘅思念啦，好多都係講小朋友，又或者從小朋友角度 有種童真喺度， 係童真啱啱，即係好似阿史匹寶嗰隻，即係你知史匹寶拍嘢同《戰士金馬倫》最大分別就係史匹寶好鬼多小朋友元素啊嘛，即係我覺得佢係嗰種風格嘅，咁而又佢又好中意玩藍天白雲噶嘛，好多試點都係啲航拍啊，即係天空嘅試點，咁呢樣嘢有樣即係好傳承到宮崎駿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咁我不嬲中意嘅，咁而入到去咧就佢其實睇張 poster 我覺得會係。未來的未來就因為入面個女你見過 poster 個女仔就叫未來嘅得唔得？咁點解叫未來的未來？因為佢實際喺現實嘅時間佢其實係啱啱出世啫，不過佢就去咗未來，咁所以個主角咪應該係個女仔囉。咁我咪覺得佢個感覺咪似穿越時空的少女啦，即係亦都係以去個年代或者即係以佢未來嘅年代做背景㗎嘛。咁睇完就發覺又真係扭得幾過癮，其實成套戲個古仔其實未來啲未來出少少嘅啫，其實個主角應該係佢哥哥，咁亦都喺 poster 你見到呢佢飛咗喺空中拖住嗰個 BB 仔，咁但係嗰個其實就唔算叫 BB 仔，應該叫做屁孩啦，喺佢確實係一個屁孩嘅，咁佢係即係我諗三四歲嘅大過未來三四歲嘅哥哥，係啦，應該讀緊幼 K1K2 咁啦，咁而個古仔最主要就係講話本身佢係萬千寵愛在一身嘅，咁但係自從阿媽媽就大肚啦，咁佢已經覺得自己被忽略啦，咁然後好快跳咧就已經第一日阿媽媽生完就同爸爸帶咗個 BB 女，咁佢個視點就由呢個屁孩見第一次見到個 BB 女，咁唔知點面對。咁而又發覺全個家庭連埋外公外婆外孫啲人嚟探佢，全部都圍繞住呢個 BB 女，佢再唔得寵啦，咁佢又覺得好妒忌，亦都好唔開心，咁而引發一系列嘅奇幻故事嘅，而個試點同埋個自述同埋個主角呢其實都係個靚仔，咁而佢見到 個未來佢有咩原理可以翻嚟 完全冇提，所以係 fantasy 嘅。佢、可以咁講，當佢好唔開心，佢會嗌出嚟話我好真媽媽咁樣，然後佢就會跌咗去某個空間嘅。咁、那個空間個啟動某程度上同佢屋企棵樹有啲聯繫。咁因為佢好特別嘅，佢個背景咧，佢阿爸爸係建築師嚟嘅。佢係一個咧好狹窄嘅地方，佢就將個祖屋重建，咁啊起咗等咧好現代、好時尚嘅屋，但係又唔係傳統日本屋嚟嘅。咁嗰間屋咧係一級級咁上，佢反而一入到去個玄關位條樓梯嗰度，反而有個共用廳，跟住上一級咧有個玻璃窗，出咗去係有棵樹，有個戶外嘅公園，然後再上一級係個飯廳、廚房。再上一級就係住瞓嘅嚟講，即係睡房。咁佢一個四階，一個即係一級級，真係一個大嘅木級造成。咁而中間又好明顯有棵好大嘅樹。咁佢個樹其實有個象徵咧，就係個傳承咯，同埋佢後期。 你知棵樹喺間屋裏邊？ 係好係啊，就山到上去好靚嘅，好大棵嘅，即係都拍得住龍貓嗰個棵唔掛。啊，不過又細啲嘅。龍貓個棵直頭龍貓都係飛上去飛好耐，成廿二三十層樓高嘛，佢又唔係，我諗佢棵樹有十零層樓十層樓高咁上咯，即係啲大松樹， 係咯，咁嗰棵樹有解釋，就因為當佢最後咧，佢迷失嘅，佢迷失喺個視點嘅空中咧，能夠揾到翻屋企咧，就係靠棵樹，所以有關係。咁而佢當佢喺由天空跌落棵樹嗰度咧，佢係入咗樹嘅年輪嘅，得唔得？個視點，咁個年輪就組織咗佢哋個家族史，咁所以棵樹可以象徵佢哋個世代相傳佢個家人嘅，因為佢祖屋嚟嘅啫，祖屋即係改建嘅，即係佢不嬲佢老豆個家都係住喺度嘅，咁又有佢用個年輪又比如個族譜再講佢啲故事，咁其實佢喺入面佢有五次奇幻經歷嘅，呢五次經歷入面咧得兩次見未來的未來啫 ，OK， 第三次見佢 穿越嗰個係個細路， 定係細路， 係個未來， 唔係未來的未來㗎，其實因為佢去嗰兩個，佢五次啊，有兩次係去咗未來的未來。OK， 咁而第三次係去咗媽媽嘅好似佢咁細嘅年代，即係去返媽媽嘅三四歲。 即 係 大家都誤會曬，其實係呢個係超越時空的少女，唔係呢個係超越時空的少女。 係啊，原來唔係㗎，而且佢重點以為佢講少女情懷或者超越時空的少女講可能講友情啦，講愛情啦，講個青春期成長。呢套調返轉佢講嘢呢就好啱我睇啦，因為呢佢係講其實佢又唔係家長喎，佢係講緊一個兄妹囉。即係被忽略的愛咯，咁同埋你最後經歷呢五次奇幻，咁小朋友佢本身真係一個屁孩嘅，佢會掠地，佢會唔聽阿爸阿媽話，佢係好傲嬌咁樣啦，咁但係最後佢就真係會知道自己係大佬，咁要保護妹妹同埋呢個聯繫係永遠嘅咁樣，咁而做咗個好懂事嘅小孩啦。即係你可以咁講，咁五次頭先講埋啦，兩次未來啲未來啦，一次咧就係阿媽媽細個啦，咁另外一次仲誇就係遊擊隊，咁啊又係唔知邊個嚟嘅，後屘先揭中原來嗰個係叫做佢個中文字好譯做咧真愛祖父，咁我都唔知即係咩。咩叫真愛祖父？ 即係總之係啲祖先啦， 梗係即係祖先啦，係啦，唔知點喎，即係唔知係阿爺嘅阿爸定係阿媽個，係啦， 你 grand 多兩個 grand 就唔知佢係 grand 他定係咩㗎啦，總之係阿爺啦，係咯。 冇錯，咁而你咁樣鋪排，你估佢點 end 咧？或者叫做點樣最後個結局個精彩位邊咧？因為佢都係咁樣每次奇幻經歷㗎嘛。咁結局個 end 咧，最重點其實見翻未來嘅自己。咁第五次穿越就係見到佢未來自己，但佢未來自己呢頭尾出現嘅啫，但係型嘅，咁而配音嗰個邊個呢覆返亞字配嘅，型到跌渣嘅出嚟嗰下， 咁佢係大人嚟嘅淨係 唔係就係青少年朋友， 都唔 係十七八歲 搵覆返亞字配 喺十七八歲 把聲係覆返亞字，我睇返字幕係但係型嘅係好低沉把聲，而佢就成個型曬，即係一個好穿嘅男仔穿住校服嘅，咁喺個車站偶遇呢個僆仔，咁仲同啲僆仔講咗啲好深、好有深度嘅說話。 佢知道係佢自己嚟嘅嗰個。 最尾先知，但係我哋觀眾都唔知嘅。最後就揭穿啦，係啦，因為最後 呢個大人嗰個啊，知唔知嗰個細路佢自己啊？佢知嘅。 大人反轉，如果而家回顧睇個大人應該知道，因為 佢 奇幻嘅。 佢自己去過啊嘛，咁佢實知道佢細個有見過自己㗎， 係啊，類似咯。咁但係嗰陣時個細個見到佢嗰下唔知，觀眾都唔知。咁然後佢出嘅啫，然後講咗啲説話，又鬧咗佢幾樣嘢啦。咁然後跟住佢就喊就走咗上架火車。咁架火車就去咗東京嘅。咁啊東京之後咧，咁佢就喺個火車站嗰度咧就描述咗一場小朋友喺火車站正常走失咗，即係你火車站好多人㗎嘛，東京火車站。咁佢嗰個。小朋友試點點樣揾翻屋企人嗰、那個經歷係描寫得好 touching 同埋好幾恐怖，即係佢融合咗啲恐怖元素，然後又會有啲奇幻，跟住有個咩，原來有個孤獨孤兒嘅列車，咁你做咩上咗個車咧，你就會去咗孤就變咗孤兒咁樣啦，咁跟住又會有啲機械人啊，又有魔啊，哇咁啊，總之其實好玄幻，最後就佢個未來的未來飛嚟帶走佢嘅，咁最後先穿翻。個未來啲 你知佢個妹有能力去穿越時間嘅都。 唔係，我諗係喺個奇幻上面咯。即係因為而家呢五樣嘢其實都係個小朋友自己經歷噶嘛。佢蘇花一最後一個拉壞索，其實你可以話係個小朋友一路自己嘅幻想咯。佢一直都係自己喺屋企嘅啫。對住個 即係都唔知佢發夢定咩啦。 係啦，即係你真係奇幻遭遇咯。咁但係。 完全上心悦目，一为佢唔拖嘅，二来就因为咁奇幻咧，你系每一个场景咧，你都唔知道之后做乜，系一个完全闷，系牵住晒你观众情绪，因为你又唔知道究竟系佢系奇幻定唔奇幻啊，同埋我讲咗第一个奇幻其实唔止见未来的未来噶，佢第一个奇幻系一开始见到嗰个人嘅，个人有尾嘅，咁原来其实就系佢不嬲佢中意嗰只狗，佢嗰只狗陪住佢，嗰只狗嘅二人化咗。 哦，咁其实呢套嘢虽然用一个咁细嘅细路仔做主角，但其实会唔会唔系啲细路仔睇咧？ 肯定唔系，系啊， 佢搞呢啲深度， 坚唔系 一嚿云喎。 冇错，唔系，但系我咁讲，佢又做得几好嘅，佢几雅俗共赏嘅，即系 未止一嚿云嘅。 如果你咁讲，我就成千年女优啊，大佬。 系啊，唔差，真系唔差，即系。个风格或者个味道 系要你要谂个故仔嘅，一定要谂。 佢 咁呢个真系唔系细路仔可以睇。 肯定唔系，所以你见香港发行都费事配音嘅，即系佢都配都费事配。我记得连穿越时空的少女都有配啦，系啊，佢就直头唔配，因为真系课大人睇。咁同埋我觉得特别大人系课家长睇，或者系叫做啱啱生咗一个咧，或者 coming 有第二个，或者大紧肚。又或者是你如果你自己經歷過 的事情。BB 來了來的，這個又是 BB 來了。 是啦。咁但是他最正，他是以小朋友角度，他由頭到尾阿爸阿媽的角色呢存在感強，但是很淡的。即是他不是一個由阿爸阿媽試點去講的故事。咁全部係由小朋友去理解阿媽點解咁做，咁阿媽原來又唔係偏心嘅，咁啊點解咁樣？就因為小妹妹要得到關顧咁樣，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好好正面嘅價值觀滲入去。咁啊堅喊嘅，即係我老婆就喊曬啦，真係堅喊。 咁 而咁而 佢個媽又有變翻少女嘅，變翻細路嘅， 係啦。 咁呢個就係嗰啲咩媽媽係小學生嗰啲咧，係 啦 嗰啲咁嘅。 我 咁嘅劇情啦， 係啦，咁原來佢細個嘅媽媽同佢細個都係咁皮鞋。 分咩？ 唔係我話佢個阿媽唔止咁細，佢阿媽係直情同佢依家咁大年紀啊，即係都係幼稚園嘅。 哦，再細啲，哦，即係都係 皮鞋。係啊，三四歲咯，係啊，皮鞋㗎佢哦。咁又串咗。即係入面佢又交到好多嘢，即係每次奇幻經歷咧都令佢成長嘅，即係你如果宏觀睇啦。咁但係個成長唔係話咁老掉牙，又明白阿媽中意佢咁簡單。佢咁佢第一樣嘢佢明白訴求。 佢媽中意佢啊，咁啊第啲戲噶啦喎，變咗 back to future 噶咯。 即係又唔係嗰啲要劇情上要改變啲乜，或者攞到啲咩道具唔係呢啲嘅，佢反而係領悟啲嘢咯。咁但係領悟嗰樣嘢唔係話咁 general 話啊，領略原來阿媽係冇愛，或者我原來係知道阿媽唔偏心。 你而家講呢啲咧係啲好深嘅題材嚟㗎啦，唔係普通娛樂片嚟嘅根本。 唔係咁啊，就係 你想講嗰啲咧，嗰啲細緻度啊，係真人都拍唔到出嚟嘅。你一定要係佢呢一種。佢哋呢個公司做嘅呢種動畫先做到嘅，係世間都做到出嚟。 出嚟個氛圍咯，或者話係咯，因為佢始終佢好奇幻啊嘛，咁佢要配合翻佢啲畫工。係 佢哋呢？ 係啦，你一定要嗰隻藍天白雲，而又嗰啲好適當簡化啲樹葉啊，啲貓貓狗狗，咁同埋佢 呢啲係喺新海誠以上㗎啦，呢個功能。 係真係堅啦，我都覺得係。即係如果獨立睇呢集，就一定係個深度係深過你啲名字，其實一條。即是中學生作，小學生同大學生比嘅。 連啦，新海誠自己都話係佢嘅作品裏面最冇嘢嗰套啦，唔好話再同人哋比啦。同翻新海誠比，佢自己都話：哇，呢套冇料到嗰度，你先話好睇嘅。 最商業嘅啦， 係啊。即咁易入口先入到口啊嘛。咁呢一套未來的未來到底喺日本如何嘅咧？就得唔得嘅咧？ 咁 唔清楚啦。 系咪同步上 嘅？我唔知啊。 系啊，佢 应该喺日本 冇噶，冇噶，冇乜做嘅，冇乜做嘅啫。系啊，因为我都尝试揾过 啊， 接近咯，或者我冇去香港过嚟，但 日本网咪知咯，系咯。 一定早过呢套系。一定早過香港上，因為嗰陣時就係話咩啊嘛，睇呢套就係為咗睇 Eva 嗰個車 啦 嘛。 哦， 係 啊，睇呢套睇到 Eva 個畫頭啊嘛， 係 咯。 咁 Eva 個畫頭就係做呢啲 㗎 嘛。 咁我知道，我明白明白。 但係唔係早好多嘅，唔係早好多嘅。 多都係一個月度啫，唔係好多。 係咯，兩三個禮拜 月嘅啫，上個月定上幾個月啦，咁上下嘅啫。咁啊，票房如何知唔知？即係受唔受歡迎？咁當然一定唔會係話你的名字咁嗰種啦，咁但係應該都 OK 嘅，係咪？ 而家 check 緊我啱， 即係起碼唔會死咗先啦，係咪？唔會係瀨嘢先啦，唔會啦，係咪？ 哦，而家排咩喎？睇先，我而家查咗第二週啫，睇先個累計先。佢第二週就5億，咁就 5億都算 OK 啦。 累計啊？ 第唔知正常咯。你唔同我係好勁嘅，肯定唔係噶啦，但係就唔係話好差咯。係 咯。 未來的未來，哇！ 會差點會差？你日本根本佢自己動畫就你上次喂。你咩謝謝你嗰啲其實都好嘅，你香港唔受啫嘛。 係 啊，即係佢哋睇動畫，人哋冇當係入嚟，即係一定係要好娛樂性好咩？而家講係你要攞到咁大個市場，就梗係要 哦。我知又唔係啊，24億啊，24億暫時去到第二 位嘅。係走一個文學路線，其實日本係有好大班人嘅睇動畫睇呢隻都。即係死肯定唔會死嘅，你呢個細田守呢個朵都會死，冇可能嘅。咁、所以就應該一定 OK 嘅，不過我意思就係有冇話大，係咪話一個好大賣嗰度嘢啫？咁就唔知係咪？未至於好大賣。 即係而家上咗五個禮拜廿四億咯，就肯定唔係話大賣噶。咁但係就 OK 就一定嘅，我覺得唔係佢都會死就冇人會得㗎啦。 冇錯冇錯。 咁香港就受唔受就知唔知啊？算唔算 OK 咧？ 我覺得拍行都叫做盡咗力㗎咯，佢真係一早俾咗個預期你係大人片咯，唔係當小朋友片。 幾多場到咧？每日幾多場咧？ 加我撳先，我就其實都幾特登去睇先睇到嘅，坦白講，係啦、尤其是夜晚佢冇乜場嘅 地方。都係啲 MCL 嗰啲啊，係咪啊？ 係一定啦，係啊，周立啦， 每日幾多場知唔知呢度？ 而家73場。如果第二 七十七哦，咁七十三都未至於話少到好可憐，即係唔係得每日得幾場係咯，都七啊幾場都算 O K 㗎啦。咁你立場情況點啊？係 我嗰場爆曬，我嗰場爆曬， 爆曬添，咁 直頭爆，差唔多第一行都要有人坐，因為我直頭我都早兩個鐘去買，我差唔多要坐啲邊位，即係我已經坐唔到我平時我理想嘅位，咁我都見到 大，你買得長。 我買張 長 位， 就會坐唔到靚位啦。O K， 咁啊，即係都 O K 啦，係咯。 係啊，都 O K 㗎。 好多人捧場 啦。不過佢可能即係唔係場數咁多，咁啊集中曬。咁你知 M C L 即係佢出曬名做日本動畫爆曬場。 即係七十幾場場數算多㗎啦。如果以動畫嚟講，係啊，好多做幾場嘅，差唔多每日喎。你講 係啊，呢刻我就 感覺 O K 㗎啦，係咯。即係如果差幾場都有一定，每場都有班地入場算唔錯嘅，係。 佢而家如果一刻睇佢就排第十一咯。 咁 serious 嘅題材啊，係咯。咁作畫嗰樣嘢都唔需要懷疑啦，係咪？一定靚啦，係咪？ 係哦，同埋佢又好突出到嗰個 B B 仔嗰種嗰啲表情包啊，好豐富，即係捋啊、扭計啊、喊啊，跟住感動啊嗰啲眼神咁，同埋個 B B 同埋佢三歲嗰、那個嗰啲表情係好豐富。咁同埋佢中間又玩咗一啲咧好童真嘅嘢，譬如玩嗰啲咩一二三紅綠燈啊，同阿爸阿媽玩古手指啊，跟住又會玩一啲嗰啲講啲日本嗰啲唔知咩，即係我博嗰啲日本句語咧，即係會有啲幾童真嘅集體小朋友嘅童玩就玩咗入去。咁又另外又有啲日本傳統嘅，譬如原來日本佢有個三月三號係一個叫咩女兒節。 嗯， 系啊，咁佢又话有个公仔嘅， 女儿节娃娃， 系啦，系啦，原来话嗰公仔咧， 弹公仔喺度，唔系一个，系一弹嘅，系有个， 或者 一对咯，系咯，最少都 一 对啦，一 男一女咁样，有个和服咁样，咁但系就话咧，原来三月三号你过咗呢个女儿节，你唔收好个公仔咧，咁就话你过一日咧，就会令到个女仔未来咧就迟嫁一年嘅。呢個咁樣嘅傳說，我唔知係咪真，佢咁講。咁而點解第二個未來的未來就第二個未來就佢領唔到需要咯？即係個哥哥經歷過呢次嘅奇幻經歷，佢知道自己原來妹妹需要佢。咁點解就因為未來嘅未來就嚟到現在，佢因為佢係未來嚟嘅，佢掂唔到啲物品啦。你當佢就等而家三歲嘅哥哥。幫手收咗嗰個娃娃公仔，因為佢就話：如果再唔收，我又會遲一年先同白馬王子結到婚啊！咁樣，咁有啲咁樣嘅奇怪。 佢唔係真係做一個少女嚟嘅咩？點解一個？ 我係直頭少女嚟㗎，但係佢又話講佢，我開頭就話有啲限制，但後期咧佢就走埋入去嘅，咁就會俾佢老豆見到就唔得嘅，咁但係。見到會點咧？佢又冇講，即係會唔會話啊？見咗就會死咁啊？又唔係嘅。最屘佢就話：一定唔可以俾爸爸見到咁啊！然後就捐來捐去啲門口，又幫手温手啊，撩啲嘢咁，跟住又分散注意力咁。最屘個目標就要收到個娃哇嗰、那個嗰、那個娃娃公仔。咁啊，整咗場好精彩嘅，就連埋嗰只狗啊。咁啊，加埋阿而家三歲嘅氣 氛咧。有啲奇怪作法啊，即係意思。 過癮嘅，即係又玩咗時間，又玩咗啲時空。 咁啊出嚟又係亞洲咁上，好笑，亦都有啲笑位咁樣。 裏面有充滿咧呢個日本文化嘅一啲色彩，你睇完咧就自動你會啊發現乜原來咁嘅節，有啲咁樣嘅 系啦，即系又学多样嘢，就唔系净系识即绳咁样。 即系睇完，睇完个李的名字，原来有口着酒咁呢个。 系啊，口着酒。咁样咯。 成为一时佳话咁人哋就好自然做出嚟，人哋系因为个古仔有需要，佢唔刻意摆落去嘅，佢唔系因为想将菠萝包或者呢个果汁奶茶卖俾你，唔系佢唔系咁嘅目的，佢系因为系 serve 翻个 story， 本身佢系有呢个传统咁你見到佢樹呢個都係啦，樹呢個元素你睇下，其實喺宮崎駿嚟公司都係有好多個都有樹呢個嘢。咁但係其實成啲人以為你家係環保，其實唔係，其實係佢哋 believe 嗰種森林咧同人嘅關係呢一個，即係呢個即係呢一個關係喺度。係呢個唔係環保啊！你搞清楚啊，第二樣嘢嚟喎。係就係話呢個古代嘅人其實係喺即係同個森林之間個關係啊。而嗰時嘅人之間嘅關係亦都同而家唔同啦嘛，咁佢係由嗰樣嘢就係去牽連到佢而家講緊嘅 sorry 嚇，唔係環保啊，唔係嗰樣嘢，完全係第二樣嘢嚟嘅嚇。 明白。 咁呢個你聽翻我哋以前講宮崎駿講風料就我哋常講過嘅，唔喺度多講。 即係人同心 咁，所以佢哋話有 一 樹啊呢啲咁嘅嚇，即係點解呢個即係呢個 Laputa 即係天空之城點解最後就一棵樹咁？其實佢有佢哋自己嘅。即係原因，咁呢個你一定要聽翻原作者嘅解釋嘅，你唔可以自己估咪個個話環保咯，太淺啦，你簡單環保其實是一個好深嘅一個一個社會學嘅問題嚟嘅，甚至話去到嚇，你聽翻我哋之前講風嘅料嗰陣有提過，咁呢個我諗細田守都係承襲咗同一個即係一個理念嘅呢度，因為佢係用棵樹作為佢哋。時空超越時空嘅一個即係一個理由啦，即係佢呢個就唔係科幻㗎啦，一定係總之係奇幻嘅。 係啦，奇幻咯，係啊，奇幻。 即係既然棵樹係即係可能喺咗嗰度唔知幾百年定幾千年定幾萬年啦，咁即係話佢係穿即係佢喺個時間上其實一路都喺度㗎嘛。好似一個神咁樣，一個神啊。係。即係同佢哋之前講嗰啲咧，嗰啲即係你幽靈公主入邊嗰啲咧。佢森林裏面啲神咁樣，咁但係呢度佢就冇將個位格俾佢咧，佢棵樹唔會同佢講嘢嘅。咁但係我諗係有啲似咧，或者你話似阿凡達會唔會喺裏邊？係。咁樣棵樹就可以。 其實係啊，佢好，因為佢有啲疏又有係啦，啱有啲象徵咯，應該話係啊，冇錯冇錯。 即係佢話佢個棵樹可以連結成個星球嘅所有嘅生物㗎嘛，即係如果阿凡達啦。咁佢呢個就當然佢唔知啊，連結到啲乜嘢啊？但係即係總之其實係同所有嘅相通㗎嘛，進入時間啊。咁可能佢係有啲咁嘅即係借喻啦，當然呢個唔係科學嘅解釋啦 ，OK 嚇。 冇 錯。咁佢就攞咗呢一樣嘢，就即係整咗一個好奇幻嘅作品，就係呢套。咁但係佢呢個有冇原作嘅呢？我想問下呢個，就係呢個已經係即係原作就係呢套，但係佢本身有個小説，就係咩嘅咧？有冇基於啲乜嘢嘢嘅咧？咁啊，有待啊，不打再講下，係啦。 好。 好。 咁唔緊要，咁啊，不打有冇嘢想講嘅呢套戲啊？定係呢套戲成日定係以外有好多資料，一陣不打會不打短時間。 我不打短時間補補啊，同埋我就 趁機有冇嘢想講埋？ 呢套差唔多啦，係啦，兩 套。差唔多噶啦。 冇錯。 咁好似都幾好睇啊！聽我不打講，係咯。 我中意啊，係啊，我分分強詞。 好。係 啊，冇錯。 好。 值得嘅。 咁我覺得呢套啊，應該配翻音添啦，出碟嘅我估會。唔出奇啊！佢哋有時會嘅出碟嗰刻，佢會補翻配音，因為一難啲嘅。如果出碟，你都係照日文同埋中文字幕就差少少，係啦。咁應該到時都會補翻嘅。好多動畫即係上畫嗰陣冇配音啫，但係到時出碟好多就補翻嘅。係啦，我相信呢套應該會啩，係咯。 希望會啦，係啊，因為個古仔又咁複雜咁，好似。 喂，原創啊，證實咗係細田守嘅第五部原創動畫，係啦，全 即唔 係 有入邊個小説都係 啦，唔係小説， 佢連編劇都係佢喎，編劇原係 佢自己做埋編劇，係啦係啦，冇錯，好厲害。 咁啊，真係犀利，係咁啊，大家欣賞下。好，咁啊，點其他就等下不打繼續講啦。 冇錯 ，thank you。 好，咁我逐返講啦，頭先就同 Tasku 新意都講咗個未來的未來個頭㗎啦，咁啊我反而就詳細講返少少佢嗰五次就係男主角 即係嗰個三歲屁孩啊。咁佢嗰五次奇幻經歷咧，其實都導演想帶出一啲嘢嘅。咁第一次佢啊就係遇到佢嗰只寵物啊，佢有隻狗咁，係一隻。應該都好似又唔係臘腸狗啊，大少少啦。咁咧佢就擬人化咗，變咗一個即係一個都幾其實個外形有啲似佢上一套作品咧《怪物之子》入邊，不過就唔係個老師傅。上一套個老師傅就好似只係只牛熊嚟噶嘛。咁佢就但係就又係咁樣，好似一個大叔咁樣嘅嚇，狗大叔。咁而又開頭見落去啊，似一個男人嚟嘅啫，咁但係後屘先俾佢發現咗佢有條尾嘅，咁仲會咧掹咗條尾咧插翻落自己度咧，佢自己又會變成狗。咁呢度其實成個奇幻經歷咧，佢總之一開始個奇幻經歷都係煩唔開心啦，佢討厭呢個家庭啦，討厭佢爸爸啦，討厭佢媽媽，一啲咁樣負面嘅情緒嗰陣時咧，佢行到出去個間屋嗰棵樹度咧，佢就會進入呢個奇幻嘅叫經歷啦，我唔敢講叫空間，因為佢都好跳躍嘅，得唔得？咁而嗰只狗咧，就俾佢重拾翻，就即係一個叫兒時玩伴，明白翻就由之前現實嘅唔開心，經過咗個奇幻經歷，佢又開心翻咁，咁解啫。即係呢個第一個就唔係話太多特別嘅嘢帶出。咁第二次就講佢又係因為妒忌個妹妹。亦都妒忌媽媽忽略佢啦，咁佢又唔開心，就話唔中意媽媽。咁第二次就直頭就第一次見到未來，即係個小朋友大過咗嘅未來的未來啦，得唔得？咁係一個真係你 poster 見到嗰個女高中生咁樣，咁亦都係著校服嘅。咁一出到嚟都直接會同個男主角講，佢就係未來啊妹妹。未來的未來，咁佢應該揭咗身份㗎啦，咁冇扭橋嘅。咁呢一個奇幻經歷呢帶出咗就係因為佢要收起頭先講過收起嗰個女兒節嗰個公仔，咁就變咗其實係帶出咗就第一次呢就妹妹委託哥哥幫佢做事，咁啊一個都搞唔掂，最後就打添嘅。咁係佢嗰只二人化咗嘅狗啦，同埋未來的未來啦，同埋呢個小朋友咧，就合作去收呢、這個女兒節嗰個公仔咁樣。咁中間啊，即係都帶出咗好多咧童心嘅玩意。頭先講過，譬如有呢個咩紅一二三紅綠燈啊，同埋佢有玩嗰個咧篤蜜蜂啊，就話講過未來的未來咧篤嗰個男主角小朋友，咁啊篤佢啊，即係擠佢咁樣啦。咁啊，照計啊，小朋友怕折噶嘛，咁佢都會笑嘅。咁但係原來篤完咧，笑完一陣咧，那個小朋友反而係中意，即係好中意篤，就要個妹妹咧，大個嘅未來啲未來咧，可唔可以篤多一次咁樣？咁有啲笑位咯。咁但係整體都係帶出咗就叫做第一次叫妹妹委託哥哥。咁其實想帶出就我覺得係似係俾佢學懂咗，其實你做咗哥哥係唔係哈哈？即係自己一來想點就點啦，二來又帶出咗佢係即係哥哥嘅角色係可以被需要嘅，係妹妹會希望得到哥哥嘅幫助，咁佢學識呢樣嘢就話幫妹妹處理一啲問題，咁帶出咗呢個哥哥嘅本位個身份要做嘢，咁幾有意思嘅，你問我啊，即係又唔係話好悶咁樣，但係就帶到喺個小朋友嘅角度講，佢慢慢學識做大佬應該有嘅素質咯，咁其實之後就咁鋪。咁第三個咧就係會見到阿媽媽同佢一樣三歲嗰陣時嘅時空，入咗去就仲識到呢個媽媽，即係三歲嗰陣時啦。咁啊仲做到好朋友嘅。咁但係入到去咧，呢個媽媽原來當時三歲都係屁孩嘅，仲話會咧做好多日常喺現實生活，如果男主角會做，但係一定會被媽媽鬧嘅嘢，例如就啲玩具周圍抌啊，想食零食就倒曬啲零食出嚟，跟住喺個台度揀啊，跟住又會啊將啲衫咧，想揾啲衫啊，揼曬啲衫出嚟，咁啊跟住然後就哇周圍跑啊，搗亂啊，屋企啲嘢啊，啲嘢亂咁放，咁一定會俾人細路仔會俾人鬧嘅嘢咧，咁喺佢嗰個奇幻空間入邊咧，就媽媽做曬，咁而最後就嗰個奇幻空間入邊嘅媽媽，即係細過三歲嘅媽媽嘅媽媽，即係意思等於而家男主角嘅婆婆咧，翻到嚟仲鬧到佢哋話一鋪一碌，咁而佢就逃走出去嘅，咁啊，但係佢聽到 去鬧，咁都會喊嘅。咁呢個其實就調翻轉係帶出咗一個小朋友做錯事嘅效果，咁而又叫警惕到而家呢個現實嘅小朋友就唔好做一啲大人認為唔啱嘅事啦。咁即係有帶出呢個意思嘅。咁但係當中亦都咧加咗少少元素，就係話原來媽媽嗰陣時咧就好想養貓喎，即係意思三歲嘅媽媽，咁佢講咗好多次都婆婆都唔俾，咁因為咧好似話係阿婆婆個媽媽，即係意思因為三歲嗰陣時嘅媽媽啦，佢嘅婆婆咯。即係等於我估，即係等於阿男主角嘅太婆就原來鼻敏感嘅，咁所以又唔俾養貓。咁但係就佢啊試過好多次，咁都唔俾養啦。咁但係佢就將啲訴求咧寫喺張紙度，就擠喺阿媽媽隻鞋度。咁然後就好持續咁做咧，最後終於佢成功養到貓嘅。咁呢樣嘢佢就回到現實咧，男主角又會做。佢原來就話想要踩單車。想唔想要買部單車？咁啊，透過咁樣咧，喺現實入邊嘅媽媽咧，就成功會幫佢買一部單車。咁啊，變咗會即係有個咁樣嘅聯繫，撚翻落個現實度。咁我估都係象徵就係親子溝通啦呢樣嘢嚇。咁啊，到第四次咧。超越時空就話即係去到迷幻空間咧，就話佢學踩單車，但學唔識，咁啊俾人笑，亦都成日跌倒受傷，最後就決定唔學，又話會好真巴巴之類，咁但係就入咗個迷幻空間咧，就係、是、去咗一個真愛祖父度，咁、那個真愛祖父個背景咧，原來係都係二次世界大戰嘅士兵嚟嘅，咁但係佢咧就係、是、做嗰啲，佢又唔係話叫做神風特工隊咯，神風隊就會揾啲船咧撞啲戰艦啊，佢唔係用個飛機撐啲戰艦啊，佢就話係駕駛啲船。衝埋喺戰艦度，理論上係會死嘅。咁但係咧，嗰次戰役咧，佢就巴巴得佢一個冇死，咁就大隻腳就受傷。咁但係佢臨死嗰下就記起自己啲即係記起屋企人。咁於是就醒翻，堅持就遊翻上啲木度，攬住啲木。咁最後就即係二次世界大戰過咗啦。咁佢就叫做唯一嗰隊生還。咁大隻腳就跛咗。咁佢咁嘅狀態咧，咁佢打完仗翻翻屋企咧，就話講佢原來佢之前喺士兵做嗰時咧，都識得整嗰啲引擎同埋整嗰啲機械嘅。咁於是翻咗個小鎮度咧，就喺嗰度咧幫人整電單車，又整維修嗰時嗰啲即係嗰啲機械。咁、那個外形呢個曾祖父外形就好 charm 嘅，好型嘅。咁而喺嗰個奇幻空間入邊咧，佢見到阿男主角啦，咁就帶咗男主角騎馬。咁啊，男主角擒咗上去，因為佢仲係三歲嗰陣時啊嘛。咁啊，開頭好驚，咁但係透過個外祖父一路騎住馬，佢就擺咗去前面啦，又學識點樣望遠啲啊，又學識點樣控制只馬。咁佢又唔係直接控制嘅，即係起碼唔驚只馬。咁最後就回到現實，就佢咁樣憑住咁樣咧，就學識咗踩單車。咁亦都建立咗一個成熟男人，一個叫好有魅力嘅男人。人嘅形象，咁呢一節就我覺得帶出咗啲小朋友嘅即係堅持啦，亦都帶出咗叫佢又要有勇氣啦，做嘢唔好放棄之餘咧，亦都確立咗啊翻到嚟之後個男主角對爸爸個形象係有期待，亦都係由小朋友角度講咗即係一個爸爸佢心目中理想爸爸嘅形象，咁啊會有呢樣嘢講。好，最後嘅奇幻空間咧，就話講佢哋原本一家，即係嗰陣時都大咗少少啦，即係嗰個未來咧就唔係秀抱啦，我估都有歲齡啦。咁啊，歲齡嘅未來嗰陣時，阿男主角就照計都係四歲咁上下啦。咁啊，原本諗住暑假咧約一家出去野餐，咁但係就因為阿男主角咧就嗰個屁鞋就想著條藍色嘅褲，咁但係問題係洗咗未乾，咁於是媽媽叫佢著黃色嗰條，咁佢又發脾氣，又話唔著，一定要著藍色。跟住後屘咧就話唔去啦咁樣咁扭計，兼啊匿埋喺屋企。咁啊匿埋，佢諗住啊爸爸媽媽實會揾佢啦。咁但係匿咗一陣咧，又發覺冇人揾佢。於是出翻嚟咧，就發覺個屋企冇人。 咁佢就以為阿爸阿媽唔理佢走咗，咁於是佢好驚，嗰下就話好討厭阿爸阿媽，咁於是就入咗奇幻空間啦。咁奇幻空間咩嘢咧？就去嗰個車站，佢就見到一個好型嘅男仔，咁然後最後就決定自己追咗上架火車，咁火車咧最後就去咗東京一個好大嘅總站，即係你當好似 JR 東京站咁誇張，係一個好一個火車嘅樞紐，咁啊好人來人往嘅，咁喺咁嘅狀態去到個總站啊，梗係唔知喺邊㗎啦，咁然後就蕩失路喊，咁又但係又喊又冇人理，啲人又係咁行，咁跟住然後就發覺有個車站廣播嘅，邊個小朋友失咗蹤佢要揾翻佢個家長就喺邊度等啦咁樣，咁佢又見到人哋啲小朋友就揾到佢爸爸媽媽。但佢就冇，咁佢又心急 ，keep 垮啦，咁最後就去咗揾個詢問處，咁詢問處個設計係一個機械木偶嚟嘅，咁但係就會講嘢嘅 ，OK， 會配音噶。咁然後由佢就話：哦，自己失蹤咗，咁你叫咩名啊？佢又講唔出。咁你屋企有啲咩爸爸媽媽叫咩名？佢又講唔出。啊，佢講得出自己個名，佢叫小軍。咁但係咧講爸爸個名，佢講唔出；講媽媽個名，佢又講唔出。咁然後佢就話：仲有冇家庭成員可以講啊？佢又講唔出。咁於是佢就話：如果咁樣咧，你冇辦法，你就變成孤兒。咁於是你又要坐上架叫孤兒國嘅列車。咁於是下個鏡頭就講去到個孤兒國列車咧，個列車個包個設計到成條魔龍咁樣嘅，即係一個龍頭龍身嘅車啦，開咗入面咧，入面係有綠色有紅色燈光，咁嗰啲座位仲有骷髏骨頭嘅，咁啊即係塑造到一個哇好恐怖嘅列車。咁總之一上咗去咧，就驚啦，走翻出嚟啦。咁然後個廣播催促啲人就要盡快上車，咁入面冇人㗎，架列車空無一人嘅。咁於是就驚啦，知道啊唔想上啦，咁但係就有啲魔力咧吸佢埋去，哇咁佢啊攣住個扶手咁之類，最後終於叫逃脱到。咁逃脱到之後咧，佢又發覺離遠望咧就望到佢個未來嘅 BB 版突然之間出現咗，反而調翻轉個 BB 版咧，因為唔知驚啊嘛，就會自己躝下 BB 咁樣爬一爬，諗住爬上車。咁跟住然後架列車就快即將開走啦。咁於是男主角就揭骨啦，咁樣依啲咁嘅新聞又喊啊叫啊咁樣之類，最後又衝入埋去，終於攬住咗未來，咁啊救走咗未來就冇上到架車嘅。咁從而咧就帶出咗就即係呢個就哥哥第一次叫拯救妹妹咯。咁另外佢亦都知道攬住咗阿未來咧，佢就記得翻有佢個妹妹嘅未來，於是就去翻個詢問處個機械人，就話講翻我其實個個家庭仲有一個成員㗎，就係、是、未來啦咁樣。咁於是佢就可以開咗個車站廣播，就話未來嘅哥哥喺呢個車站度迷失咗，就等緊家長。咁於是咧呢度啊帶出咗就即係叫做哥哥終於確立咗阿妹妹嘅身份，亦都接受咗妹妹係佢屋企人嘅成員，咁樣帶出咗呢啲微妙嘅關係。咁然後好奇幻地就由未來的未來，即係大過咗嘅妹妹咧，喺個天空度飛落嚟啊，救走咗啊男主角嘅。咁而個場面咧就係、是、poster 見到好科幻即係魔幻啦。咁啊喺藍天白雲個好似穿越時空的少女嘅家車就拖住個小朋友咁樣，咁就係嗰一幕咯。咁然後飛上天咧，佢又要揾翻佢屋企啦。咁原來靠就係靠佢屋企嗰棵樹啦。咁而又經過棵樹，佢先可以飛到空中，喺一個好多屋嘅地方揾到佢個 location， 跟住衝落去嗰下，入咗落棵樹度，跟住又見到好多年輪啦，又睇到佢好多家族嘅以往嘅往事啦，好多美麗嘅回憶啦，咁然後 kick 啦咁樣，然後就翻到屋企，咁而翻到屋企嗰下，仲見到佢未來嘅自己，咁就係一開始喺車站撞到嗰個神秘少年。咁樣咁啊，即係呢個就作為一個結局 ending 嘅，咁啊變咗，即係你問我，其實係嗰五次嘅奇幻經歷咧，都係以小朋友嘅角度帶出咗。一來就係話要做哥哥嘅角色需要有嘅，你當係氣度啦，需要有嘅特質啦，或者需要有嘅責任啊等等嚇。咁、亦都係從佢嘅角度，佢五次嘅奇幻就令佢改善咗屋企人嘅關係，包括亦都重新定位咗爸爸喺佢心目中嘅地位，媽媽喺佢心目中嘅地位，同埋確立咗妹妹嘅身份。咁即係好，當然即係你話可以話係都幾深。 又或者幾咁即係或者可能唔係啲大腦娛樂嘢咯，咁但係佢整體個包裝，我覺得係以奇幻包裝，咁佢個好處就令到你其實個故仔雖然係好平淡嘅一個家庭入面嘅小事件，都係兩公婆跟住就面對個 BB 仔忽略咗呢個三歲嘅哥哥嘅一啲好生活化嘅好平凡。亦都平淡嘅情節，咁但係就透過佢突然之間會進入奇幻空間咧，就會令到你永遠唔知道個導演下一步會點拍。咁而個奇幻空間入面因為就冇 woods 嘅，有時就喺間屋入面棵樹啦，有時又會去超越咗時空啦，有時又會去咗一個全 fantasy 嘅場景，就係嗰個東京火車站啦。咁又會見到入面有魔物喎，又會有機械人喎，跟住即係又會滑上天落地，咁變咗你令到你呢啲奇幻情節 hold 住你咧，你又唔會覺得悶。咁兼入面雖然叫我覺得值得思考，帶出咗好多嘢啦，咁但係佢個表面咧，其實就係、是。你可以即係壓足咁上嘅，未必話真係你當正一個好正經嘅温情戲，或者叫好正經嘅說教式嘅家庭電影咁又唔係。咁啊，我覺得又你如果你話帶小朋友睇係問啲嘅，因為始終佢又唔係話好似迪士尼咁樣有啲小朋友適合嘅緊張刺激位啊，或者小朋友適合嘅笑位。咁但係問題你話如果大朋友睇或者你拍拖睇過，其實我都 OK。咁如果好似我咁嘅歲數，四啊零歲話結咗婚啦，甚至乎已經生咗仔，或者甚至乎生咗兩胎，或者啱啱諗住陀緊個肚係生兩胎，咁睇就會覺得好 touching 啦，亦都係覺得嗰啲生活嘅細節，佢描寫得好細緻，咁亦都係係細田守係以小朋友嘅角度拍翻俾家長聽、家長睇嘅一套好有童心、好有童真嘅電影，咁呢套好難得嚇，整體個感覺亦都係好獨特嘅，咁啊即係我覺得啊，即係今個星期最好睇呢套啦。咁啊頭先提漏咗咧，除咗佢話佢帶出咗啲日本傳統啦，透過呢個叫軟實力啦電影啦，譬如帶出咗原來日本就3月3號有女兒節之外咧，其實佢亦都有咧入邊有呢個鐵道迷嘅。因为呢个小朋友三岁嗰阵时候就佢玩啲玩具就好鍾意砌火车，亦都好鍾意呢储火车啲玩具火车，咁有唔同嘅型号噏、得出咩三手线啊，唔知乜乜线啊，咁跟住又有 JR 子弹火车啊，咁跟住一见到啲火车呢佢又会好开心好雀跃嘅。咁透过一啲列车嘅玩具亦都带出咗列车嘅主题，佢都进入过几次奇幻空间呢係有列车呢个元素。咁因為是鐵道迷、列車迷，而又最後描述小朋友在東京車站度蕩失路，咁佢係描繪到嗰種小朋友嘅視點喺個咁大嘅車站入面嗰種恐怖，嗰種真係迷失咗，嗰種冇咗家長陪同嘅底下嗰種彷徨，咁佢又做到，咁我覺得係幾回應翻呢個鐵道嘅元素嘅，咁呢樣嘢都致敬翻日本嘅文化，得唔得？咁整体你问我，即系成日就话宫崎骏之后，咁当然之前都有好多人话，喂，其实宫崎骏之后应该暗夜寿明啦，或者系应该系有呢、這个即系借东西啲小人小矮人嗰个咩米原宏昌，咁跟住仲有就系、是、新海诚啦，再加就呢个细田守啦，咁当然就新海诚一套你的名字就票房跑出，就好多人都话接宫崎骏之后就系、是、即系俾新海诚攞咗啦，咁但系你都明。其實就票房嚟計，佢就肯定啱嘅呢個角度。咁但如果你話以真正對呢、這個叫做好似達到宮崎駿叫做對動畫業界嘅貢獻，講貢獻咧，其實數到新宮崎駿之後都肯定唔係佢哋啦。咁你話真係呢四個嚟計，都肯定係暗夜壽明啦。即係無論佢係風戰士啦，得唔得？咁即係係確實係對動畫界貢獻嚟計咯。咁但如果你話純以宮崎駿嘅風格咧，我覺得最相似咧，模仿好多就包括有借東西的小矮人嗰個啦，又或者佢個仔啦。咁但係我覺得都唔似，反而我覺得真係似。是細田守，亦都是有那種宮崎駿入面即係嗰種小朋友的情懷。 即係兒童文學入面亦都轉出咗好多唔同嘅角度同埋面向。咁你回顧返其實你細田守最出名嘅作品就穿越小屋的少女啦，咁你可以話係呢個好有科幻元素，咁但係講少女情懷啦，咁都不至於好講好多親情，咁但係都有嘅其實。咁但係問題之後佢譬如狼子咩狼子的咩咩雪雪狼子咩咩的愛愛與雪啊，係嘛五套作品。係啦，之後下大作戰又係講親情啦，狼的孩子雨和雪同埋怪物之子啦，得唔得？咁其實都係幾套都係講親情，咁但係又事實上又唔同角度嘅。咁譬如你話下大作戰就真係一家人嘅故事啦，即係維繫住親情啦。咁譬如狼的孩子與和雪就講即係一個比喻啦，即係由個即係父母對小朋友嘅愛嗰種犧牲啦，得唔得？咁怪物王之子就調翻轉就係一個即係奇幻世界又入到。去即係有個師傅咁即係確立咗一個疑似嘅父子關係，就去令到佢嚟到現實，佢再確立翻對父親嘅關係，咁就真係直接係講一個父子情嘅。咁嚟到呢套就係講一個兄妹情啦，亦都係尤其是係聚焦，好少有卡通片會講就係話阿哥哥妒忌妹妹，尤其是以一個三歲角度嘅小朋友係拍翻俾家長睇嘅故事，咁係令另一個層次咯，咁我覺得即係又事實又幾有深度，亦都係做到嗰種雅俗共賞，亦都係如果你話講童真或者講佢嗰種奇幻元素，呢套咧，我覺得真係都真，雖然未能夠超越呢、這個神隱少女，即係宮崎駿嗰套。唔記得咗香港叫咩名喎，神隱少女啦，即係未必能夠超越啦。咁但我覺得都入到宮崎駿頭三㗎啦，即係你問我啊，都接近個功力可以話叫做趨向宮崎駿，或者叫做個風格 keep 到之餘呢，亦都扭咗啲嘢係宮崎駿以往冇接觸過嘅。咁我覺得就如果講風格，就細田守我自己就認為絕對係宮崎駿之後嘅第一人啦。而呢套未來啲未來我甚至乎會預測嘅，咁呢個禮拜亦都係最值得大家入場睇或者入場支持嘅作品。